各位棒球迷，早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我是阿都卡。最近看了一下投票结果，发现先发投手是由一名外籍投手所占据，这名洋投就是来自多米尼加的德宝拉，去年中华职棒的投手三冠王。没错，今天就是来跟大家聊聊去年的投手三冠王德宝拉的棒球生涯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。德宝拉出生于1988年3月4日的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哥，身高195公分，体重94公斤。德宝拉在18岁的时候和教师队签下一纸合约，正式开启他的职业棒球生涯。签下合约后，德宝拉从新人联盟的多米尼加夏季联盟出发，2007年先发出赛13场，在 66.1局的投球局数里面，虽然拿下2胜5败，但是防御率却是优秀的 2.44。 德宝拉很幸运的在每一年都有逐步升级的机会，在2010年升上 1A 之后仍有不错的成绩，在 85.1局的投球局数中被打出71支安打，几乎平均每局被打出安打数不到1，以 3.27 的防御率拿下8胜5败的成绩。在休赛季期间，德宝拉非常拼命，年年都跑到多米尼加冬季联盟去打球。2011年晋升高阶 1A 之后，开始有些不适应。112局的投球里面被打出129支安打，失掉65分的分数，缴出 5.22 的防御率与10胜5败的成绩。哇靠，这时候德宝拉的援护率看起来好像就已经有一点夸张啦。2013年底被教士队释出后，由巨人队签下，正式升上最接近大联盟的 3A。 但是在 3A 时期的德宝拉表现平平，在被巨人队释出后，再被条文君以大联盟合约签下。2015年春训的时候，德宝拉受到肩伤的困扰，但是在归队之后缴出好表现，三场出赛缴出 1.53 的防御率，同时有短期的大联盟之旅。6月21面对底特律老虎队，当天神之子状况不佳，遭到老虎队横咬。德宝拉在6局上两人出局的时候被换上场投球，结果在大联盟投出的第一颗球就遭到 Andrew Romine 横咬一棒扫出大墙外。这个大联盟登板也算是蛮有意义的，如果一般人投出的第一颗球要留起来的话，不知道德宝拉会不会想要把这颗球给留起来。不过当天德宝拉表现其实还算不错，在这 3.1局的中继里面就只被打出两支安打，包含刚刚被打的一发全垒打，整体表现不错，但是还是不受洋基队的喜爱而遭到 DFA。 再回到 3A 之后，防御率瞬间上修到 5.20， 季末成为自由球员之后暂别大联盟系统。中间曾经加入过日本独立联盟的石川百万之星，不过成绩平平而在季中离队。2018年之后进入墨西哥联盟的蒙特瑞苏丹队，在这里打者联盟著称的墨西哥联盟中，德宝拉缴出高于联盟平均水准的表现。2019年季中因为受伤而被放入7天伤病名单中，伤病名单解除后被交易到莱昂勇士队。在墨西哥联盟中的两年，德宝拉拿下10胜6败，165.2局的投球里面送出160次的三振，失掉了83分分数，最终在季末再度成为自由球员，继续在多米尼加冬季联盟中打球。在多米尼加冬季联盟当中，11次的先发出赛投了 49.2局，缴出 3.26 的防御率，三振保送比为 3.17。 德宝拉在这之前一直都在小联盟和多米尼加联盟当中漂泊，直到他遇到了艾迪顿，改变了他的一生。在多米尼加冬季联盟比赛期间，兄弟为了找寻昌哥之前的布局投手，艾迪顿找上了德宝拉，兄弟决定买断德宝拉与多米尼加联盟的合约，以兄弟阵中最便宜洋投成功挖角了这位左投。在签约后，德宝拉为了适应台湾的天气，提早到台湾做春训进行调整，结果最让德宝拉不适应的不是台湾的天气，而是兄弟屏东的高压训练，每天跟当兵一样要6点起床，让德宝拉非常不习惯。每天都睡不饱的状况下，热身赛首战就被打出2分炮。在热身赛期间都是以短局数出赛为主，第二次先发出赛在 4.2 局里面就狂掉了3分。开季因为莱弗利脚伤的关系，德宝拉仍成为三位洋投中的其中一人，但是第一次先发出赛却吞下败投。不过内容整体来说算是优异，7局的投球里面送出6次的三振，失掉2分。不过接下来才是让大家心惊胆战的时刻，接连的四战投球局数频频下修，而且用球数都破百，失分也逐渐提高，甚至有场比赛5局被打出12支安打，失掉8分，防御率高达 6.44， 吞下5连败。这样的表现让大家对于德宝拉的质疑声浪不断，认为当初把三位洋投捧上天，说什么上过大联盟的就是赞，结果三位洋投跟核弹级一样灾难。当大家认为德宝拉即将领机票回多米尼加的时候，德宝拉却晋升成为快乐宝拉。 5月16一场面对统一狮的比赛中担任先发投手，捕手正是去年从北极回到台湾的超级警察。这场开始，德保拉放弃顽童自我配球的心态，全由捕手引导进行配球，结果缴出优异表现。七局的投球里面，只被林敬凯打出一支全垒打，失掉一分。109颗投球里面有67颗是好球，送出12次的三振，证明自己。你以为这就是德保拉的代表作了吗？不不不，之后的每场比赛，德保拉都还在持续进化。每场比赛送出的三振数都是5以上，甚至有场比赛送出中职生涯新高的14次三振。既然德保拉会被叫做快乐保拉，就是因为球迷认为只要他先发就至少包第一胜。这个原因不只是他的投球表现，其中还包括只要是他先发出赛，兄弟的火力支援就跟鬼一样。一场面对乐天桃园的比赛中先发出赛，那场比赛德保拉的状况不佳，主投6局失掉5分的自责分，但是还是拿下胜投。让他拿下胜投的就是当年的代打之神苏伟达，关于他的故事在我苏伟达的介绍影片中有提到，这里就不再赘述。另外，快乐保拉在保留比赛中主投9局，帮助中信兄弟击败统一狮而抛下上半季冠军的黄色彩带。自从5月中开始，保拉持续快乐拿胜投，从原本的快乐保拉升级成为极乐保拉，直到8月7号面对乐天桃园的比赛中，才因为失掉三分而吞下败投。下场比赛又是面对乐天桃园，又吞下败投，先发5局出赛，单场狂失9分，其中5分是自责分。短暂悲情之后，德保拉再度复活，之后的先发出赛失分数都不再超过3分。整季德保拉缴出 3.20 的 ERA 与 1.16 的 WHIP， 拿下16胜9败的成绩。 174.19 的投球里面送出192次的三振，在总冠军赛德保拉先发两场出赛，居二投了8局送出9次三振，只失掉1分。同时艾保拉打线发威，帮他打下9分而拿下胜投，居6投一休5再度上阵。兄弟听牌局面下派出德保拉镇压狮队，原以为派出德保拉基本上是能够抛下彩带了，结果德保拉却被对手攻破，先发7局出赛被打出8支安打，失掉5分。艾保拉打线遭到大丸猛威尔的压制，最终德保拉在总冠军赛缴出 3.60 的防御率，拿下1胜1败，季末成为羊头之鬼，拿下防御率王、胜投王跟三振王。另外与林安可和老鬼周思齐的年度 MVP 竞争中脱颖而出，拿下暌违12年以来的羊头年度 MVP。 时间快转到2021年，在开季前就传出韩国职棒大力挖角台湾的几位羊头，大家就在猜测或许是投手三冠王的德保拉。兄弟后续证实已与德保拉签下合约，德保拉也说虽然有韩国球探的接触，但是自己比较喜欢台湾的环境，想要在台湾投球投到退休。在3月13开幕赛当天，德保拉担任先发，成为中华职棒史上第一位由三冠王担任开幕赛先发的投手。第一局队友就帮他打下了三分，但或许是因为刚开季还没进入状况的关系，德保拉投的稍微有些不稳，先发4局出赛失掉3分而无关胜败。去年德保拉有一次完投记录是因为保留比赛而造成的完投，今年一场面对统一的比赛中，德保拉正式丢出他中职生涯的第一次完投胜。今年的德保拉依然是四队的梦魇级任务，自从开幕赛无关胜败之后，场场拿下胜投，直到5月8号才因为单场失掉5分而吞下败投，缴出先发7连胜的成绩单。不过今年在有场面对乐天桃园的比赛中，德保拉有些失神，不仅在没有经过主审的同意下想要换球就把球往休息室丢，该场比赛还先发 4.2 局就失掉8分的自责分。但是后来德保拉重新上紧发条，又如同去年一样帮助中信兄弟抛下上半季冠军的彩带，而且还拿下那场比赛的后援胜。保拉，你到底是还能够多快乐啊？最后记者访问到德保拉能够这么快乐的原因，居然是因为德保拉每次都会请全队喝咖啡。今年德保拉与大医生的竞争也是非常精彩，胜投、防御率跟三振的排行榜上都能够看到这两位的名字。除了三振数是由德保拉拉开差距以外，其他都是紧咬的状况。今年会由谁拿下投手的三个奖项？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预测你的人选。德保拉曾经在大小联盟体系中载浮载沉，好不容易等到机会来到中华职棒，又被大家不看好。在经过一番改变之后，成为投手三冠王。虽然在10月份韩国媒体一度传出将要大动作挖角德保拉，但兄弟后续证实德保拉与兄弟达成共识，明年将要继续留在中信兄弟。德保拉是否真的会像他说的一样在台湾投到退休，以及为兄弟打下队史第一座总冠军，实在是令人非常期待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，大家对于德保拉有什么样的印象或是想法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，我是阿杜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